十点大陆记，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记，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收音机打开你的所有收听节目的利器，欢迎你在22:06:46中锁定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记。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今天呢，我们要看一看日期的话，应该是端午长假的最后一天。你怎么样？这两天是不是放松得很舒适呢？看了很多的比赛，有没有你喜欢的球队取得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样一个六月份到七月中旬的时候，是一个特别适合放松的日子，特别是球迷的朋友啊。你在平常的忙碌生活当中是如何去解压的呢？释放你的压力很重要，因为我们每天都不是那么的充裕的时间去完成很多的事情。那比如说释放压力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喜欢的有待着、躺着、睡觉、听音乐、参加聚会、一个人戴着耳机走路、听歌，还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用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缓解自己的压力。特别是那些学习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我反而会觉得比如说50-60岁的朋友啊，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看看他们的状态，反而没有那么多压力。当然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多朋友在说，谁说没有压力啊？50-60岁的这样一个年纪的朋友，也许正在带自己的另外的孩子，比如说孙子呀、外孙呐、对不对？但是他们不用特别辛苦的为生计去奔波了。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记，看到了安然，谢谢你们来到直播间。今天是不是球刚刚比完了？你们的心情怎样？好像韩国输掉了比赛哦，也为亚洲球队点赞，非常棒的竞技水准。毕竟瑞典队是一支不好打的北欧球队哦。如果你现在正在听我的直播、看我的直播的话，我在花椒，谢谢你。如果你在花椒，可以搜索十点大陆记，关注我，就可以每天看到我们的节目。看到刚刚进场的朋友啊，我要歪着头看看你们哦。有麦 BAC 六子、妹雪、子梦、杨洛阳、关琴、关晶、昵称，还有动时晨曦，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记的节目。今天晚上一整夜的时间，我们聊聊缓压的方式，可以说你们平常有什么缓解压力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人缓解压力的方式都不同。看到了静怡家的涛赖，谢谢你来到直播间。还有天天池、羽翼，每天晚上有很多花椒的朋友选择在花椒上释放压力，对不对？哎，选择花椒看每一个主播在直播的内容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来到十点大陆机更是释放压力的优选之选。 好了，今天晚上我也是准备了很多好听的音乐。其实我作为一个 DJ， 作为一个媒体人、广播人，我释放压力的方式除了不说话，跟家人在一起，其实就是用音乐啊、艺术啊那种电影的方式，让我觉得可以放松。我也跟你们一样，喜欢戴着耳机，背着我的双肩背，去一些不知名的地方，走一走平常人家走过的路，看看他们熟悉的风景。今晚准备了很多好听的音乐，同样也希望你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因为呢，在6月26号那天，我们有非常多的台庆一周年的活动的一些礼品反馈给所有的听友。那如果你在6月26号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当天，就是18年的6月26号，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圈的兑换啊，霸王餐的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特别的强调一下 ，Focus for you。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耀月新旅行，很豪华。安然说好像是平时就学习到十点，然后听十点大陆机，算吗？当然算了，一个非常好的收听习惯。我也带来很多好听的音乐给你，伴你度过一个在8点到10点看完球赛，10点到11点这样一个缓冲的时间里，可以一个非常好的过渡。有请他上场。我喜欢小柯是因为他古典的风格，也喜欢他咬字的风格。这首歌曲我非常非常的推荐给你，因为我经常在夕阳下的时候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夕阳往事》，有很多生活当中的场景的声音收录在前奏当中。夕阳往事里有很多漂亮的样子，这个城市慢慢静下来的节奏，慢下来的风格，夕阳照在城墙上的那种慢慢的城市味道。 曾经是无意中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一去了岁月中流传的诗，没有一句回答。走过风尘路，你在睡人家，难道依然是冷冷清清，毫无牵挂？你像是夕阳中盛开的花，美得叫人。有时在黄昏中为你收起那飘散的长发，夕阳何处去，黄昏是我家，终究想不清你的表情，你的回答。爱情是风中开的花，风吹过泪谁落下？为什么只有叹息才像是表达？多少次你我一起看那正在西去的晚霞，我想与你再回到我们曾有的家。曾经是无意中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岁月中流传的诗，没有一句回答。走过风尘路，你在睡人家，难道依然是冷冷清清，毫无牵挂？ 我看到了 花椒的朋友，不一样的世界刚刚关注了十点大陆机，谢谢你。其实每次关注了节目之后呢，我特别想听听你为什么会关注十点大陆机，是因为看到了这个直播间不同的风格，还是因为一句话一首歌，还是因为主持人呢？不管怎样，我都希望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就是一种缓压解压的方式，跟所有的花椒的朋友一起聊聊天，听听音乐，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都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这首歌由小柯为你带来《夕阳往事》。 飘的多少次你我一起看那正在喜剧的晚霞，我想与你再回到我们曾有的家。你像是夕阳中盛开的花，美得叫人怕。要是在黄昏中为你收起那飘散的长发，想不起你的表情，你的回答。 谢谢小柯，这首《夕阳往事》。北京时间来到22:16:16，祝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收看到的是十点大陆机。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已经阑珊了，时间来到了22:16:56，非常的感谢你在这样一个时间，在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的时光当中选择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各位晚上好，看到了大莹来到了节目当中，谢谢。告诉我韩国输掉了比赛啊，加油，下一场继续加油努力。瑞典也是非常焦灼的一场比赛。看到了有行情的先生 ，Hello， 准哥晚上好，你好，怎么样？端午长假你休息的怎么样？有没有吃粽子？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吃家人做的美食的时候，是一个难得的放松的情况。有些人喜欢去掺和，比如说呢，跟大家一起忙碌，比如说包饺子这件事情，或者包粽子这件事儿，我们先找食材，有的去市场买来食材，然后把它运上楼，然后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我们一起忙活这顿饭。有的人和馅儿，有的人剁菜，有的人剁肉，有的人和面，有的人布置包饺子包粽子的板台，有人布置灯光，有的人布置直播的环境。那现在很多人朋友就会直播啊，直播真的是一个全民娱乐的活动，很放松啊。你可以把你的做饭的独家的秘籍给大家一起做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啊。哎呀，每当想起妈妈做饭的样子的时候，我就盯着她看的时候，小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也不能帮她，就觉得特别的幸福。谢谢戴莹送我的桃花雨，桃花朵朵开 ，yes。放松缓解压力，其实我们都市的节奏真的很快，大城市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里的人都很辛苦。为什么辛苦？大家不言而喻啊。不管是学生朋友，还是正在为理想打拼的上班族朋友，还是那些企业家啊，年薪过多少多少万的朋友，他们都有不同层次的压力。我想最最最最缓解压力的方式，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顿饭，没有任何的比如说 email 的缠身，老板的电话，公事的纷扰，简简单单一顿饭，自己做一碗西红柿鸡蛋面，来几瓣蒜，看着足球比赛，或者说现在大家正在准备叫外卖，点什么鸭脖烧烤，拿一两瓶冰镇的啤酒，守候11点钟的直播，这都是极大的缓解压力的方式。谢谢西夏送我的桃花和掌声，你们都在，我很开心。你们都在做什么呢？今天过得是否开心？这个端午假期你们过得是不是充实？ 有没有睡到自然醒。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这两天有一天睡到了自然醒。你们以为自然醒是大概几点钟是可以观察到自然醒的这个时间当中，我睡到了8:25。天哪，这几年来睡得最晚的一次，醒得最晚的一次，很开心。也许是因为 World Cup 世界杯，也许是因为假期放松。听我的节目，你也要慢慢的放松，进入到一种非常非常好的状态当中。有行情的先生说，听了6年你的节目，今天才第一次看到你的视频直播，会不会太迟？一切都不会太迟。6年的时间，大学毕业，研究生都研二了，你还没有离开我，我还没有离开你。频率段在一条线上，然后我们就相交之后就不会分开了。睿智的选择，谢谢你。西夏说是他是7:40自然醒，也不错，早睡早起心情好。可是这一个月好像大家都要调整一下生物钟，因为有非常难得的 World Cup 世界杯的比赛啊、哦，4年一次、哦、再过4年，你想你几岁，你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是否还经常来看我。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字呢？张悬，你还记得我年轻时的模样吗？也许你忘记了，但我的心里永远装着我们曾经相见的样子。有请张悬，模样。 你听见了我吗？你听见了我吧？你懂不懂？你懂不懂？你听见了 走一段。 我的眼光流转着风光，顺其自然以后再也不会遗憾。我的模样有你的张望，我的感想是你的烦，我一直明白要和你走一段。 很多年之前在电台放过的时候，不管白天我的节目、中午我的节目还有晚上我的节目，都曾经放过这首张悬的模样。我每当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起很多很多与很多熟悉又陌生的脸那种交错的瞬间。此刻你看到我在直播间经过我的时候，还会想起以前吗？ 就带我走了吧，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要特别感谢西夏送我的大礼物，那是一个非常爱的抱抱，让我们的花椒的直播间变得哇，好像游乐园一样的漂亮哦。我发现视频直播的软件就是这样一个好处，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档节目，喜欢这个主播的话，你真的可以给他刷礼物。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听友给我刷礼物的时候觉得 amazing， 非常神奇。有一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到现在接受也是一个过程。谢谢所有在花椒捧场的朋友，谢谢小果，谢谢许先生，谢谢你西夏， thank you。 我收下了。爱的抱抱是一种彼此的鼓励，我也希望大家在看十点打录机、听十点打录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解压的感受。不管是我即兴哼唱的旋律，我吹的口哨，我打的节奏，还有我即兴想的那些脱口秀的语言，都是我从心想对你说的。从心就是从心里想对你说的每一句话。此刻这个城市稍微变得安静了一点，因为第一场的直播，世界杯的直播在8点到10点已经结束了。大家正在谈论自己喜欢的球队，谈论自己喜欢的球员，各抒己见的时候到了。那我也要谢谢花椒的朋友海婷、上官大哥、我的曾经南哥青，还有人无所有、齐航、弹不出的悲伤、寒冷的夏天来到了我的直播间，谢谢你们的睿智选择。那今天晚上我在讲如何缓解压力的方式，我呀最大的缓解压力的方式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我的琴的面前、钢琴的面前简简单单弹一些旋律，然后喝一杯红酒，想到我的家窗外的灯火阑珊的样子，然后如果真的有可能再泡一个热水澡，我想想都觉得很放松，对不对？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时间的话，真的是把你最最舒服的解压方式跟我们来说一说。其实看电影啊、听音乐啊、看歌剧、看话剧、逛商场、逛淘宝、看十点打录机、与朋友聚会，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当中，在沙发里看一个非常你很久都想看但没有看的电影，都是难得的解压方式，对不对？我觉得一定会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何解压完全因为你自己。时间来到了22点29分34秒，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打录机，这个节目来自于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

这是人生当中的很多的剧情当中的一个点。我首先要谢谢你那么投入的把自己呈现给了他，给你点赞。我们都在人生当中会遇到不同的人，也许这个人在那一瞬间把你打动，让你身体心灵完全的打开。当你在打开这一瞬间的时候，你一点错都没有，这个动机极其珍贵。当然那个让你打开的人他现在不在你身边了，你会觉得落寞，会觉得不舍，还有几分记恨他。我希望落寞不舍有一点就够了，你不要记恨他。当然我如果说得很严重，很走心，不像广播里的语言的话，会告诉另外一种方式。但是如果真的是我从心而论的话，你可以谢谢他，至少你会感受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看到你写的他走得很干脆，不给你一点点预兆，也许这个人不该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就让他向往世界过吧。 OK， 我今天准备了一首释怀的歌，我来放给你听。人生有很多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希望你赶紧忘记他，好不好？就像哈林澄庆一样，释怀， take it easy， relax 等等的这些情绪都要伴随你人生当中不断的变化，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想想生活当中美好的事情，对不对？它只是你生命当中一小部分的记忆。 Relax。 直到现在，其实伤害抵不过真爱。终于才明白，我那些倔强的姿态，只是让你更想要离开。我不再耿耿于怀，被爱取代了责怪，一点不意外，你还在我心里徘徊。我不曾刻意的等待，思念却解不开。终于释怀，当你又迎面走来，突然发现错的是我，不是爱。终于释怀，没有谁违背了爱，只是心的窗口当时没打开。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错的不是我们，是爱情本身。爱情有很多的样子，我们就像一个剧情当中不断地往里面加我们自以为的剧情啊。要多尝试才能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奖项，对不对？ 一点不意外，你还在我心里徘徊。我不曾刻意的等待，思念却解不开。错的是我。 释不释怀，有些事情你必须放开。我觉得人生需要一些狠的情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也希望这位朋友赶紧过渡到下一段生活当中。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希望我们都变成更好的人，因为是同一类人，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可以直抒胸臆。因为是同一类人，有时候呢会有一些相同的煎熬和思绪。如果在生命当中有很多朋友遇到了感情的不顺、事业的不顺、家庭的不顺，我希望你从中找到一个切合点，不是一味的再去为什么会这样。聪明的人会想解决的方式和方法，也不要一味的埋怨别人。一件事情的发生、展开到现在的局面，一定有它的共同的原因和综合的因素。我希望大家都做聪明的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希望大家每天晚上的心情都好一点，有什么不痛快的话说出来，把十点大陆机当成一个留言板，你可以讲，也许我会选择的回答你。希望你说出来之后能好一些。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两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各位哈。刚刚说了第一个时间的是6月26号呢，青年广播是台庆一周年的日子，我希望你开心起来。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砸金蛋的一等奖是什么呢？我要告诉你，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大溪地是什么地方？你可以去网络搜索一下，百度搜索一下，它是应该是海岛里最顶级的代表啊、哦！还有我们的小龙虾的霸王餐兑换券，这真的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给大家的一个难得的出行机会。好，这是一条。第二条厉害了，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活动呢，我们不光呢线上砸金蛋，线下还有跟主持人一起啊做蛋糕、看电影、回忆青春的部分。美女的主持人可以化身蛋糕师哦，给你做一个 DIY 的蛋糕。982特别放映厅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来一起看一个非常有青春追忆的电影。观影的现场我们还有很多互动的抽奖的活动。如何得到这些奖品呢？马上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它就会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小 C 说，七月还有类似活动吗？因为只有6月26号这天是台庆的活动，要珍惜这一天，有很多的奖品。希望大家生活如意，但是我要放一个片花之后告诉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如何做到生活如意。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怎么样才能过美好的生活？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你自身所有的缺点、优点、惰性、 积极性，阳光的一面，灰色的一面，不为人知的一面，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而且这些缺点，这些不足的地方，不止一个人曾经提醒过你，映射过你。怎么去解决它，改善它，这是一个聪明人要去做的事情。不论是学习、工作、情感、恋爱、升职、交朋友，一切如是。你所做的工作、你的职业、你的职业理念都是一样的。做一个聪明的人是很辛苦的，但是你如果真的越过了那个难关，越过了反复想问题、不向前进的庸关，到达了一个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的潇洒的一关，你会发现生命完全不一样。还有有些事情要趁早，情啊、爱呀、人啊、事情啊，如果你觉得真的不适合你、影响到你，趁早两断。人是有需要果断的这一面的，如果你接受的话就去做吧。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曾为你忐忑，为你心软，已经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今天晚上在十点大陆机花椒的平台看到了大家互相帮助，大家一种有爱的画面。在我们忙不过来放歌或者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听友在帮助大家一起不同的排解缓解他们的压力，谢谢你们，谢谢夜晚。 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总为你忐忑，为你心软，已经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张宇在趁早里老在反复忘了就好。我想补充一句，除了忘了，重新开始最好，不要老忘不了该忘的事情。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阑珊到了22:51哦，52分了。谢谢刚刚进场的朋友，爱笑的眼睛，爱唯一，坐等红杏，基本无解，独狼198。思念啊，这位花椒的朋友，你其实很明白事理。他说日子还得要一天天过，每天晚上想到将来总会有些迷茫，人都会有这样的迷茫期。不希望他牵扯太长的时间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振作，要变得聪明。还有那位美好的朋友啊，希望你能尽快的疏解你的家事，你心里的烦心事情，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谢谢小 C 在我忙碌的时候做了一个情感的疏导员，心理分析师，谢谢。如何解压？很多朋友去找心理咨询师，其实我想说，很多心理咨询师他本身的心理压力也很大的。首先，这是他的一个职业；第二，在有效的方式内、有效的时间内，让他和你都做到不尴尬、不难过，就是很棒的心理分析师了。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在失眠，因为什么呢？压力大是一个方面，想得多是一个方面，神经衰弱是一个方面，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因素。我就想现在送一首歌给你，问问你现在过得好吗？是不是找到了一个让你没有压力的人，一份工作，一个世界。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听听看，希望你一切都好。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我可以把这首歌停下来，其实我特别想去表达一下今天晚上我对这期节目的感受哈。我觉得十点达路就终于在今天晚上有一个十点达路的这样一个感受了。从我一个人自说自话，有很多的朋友参与，问他们的问题，切实的反映自己的实际情况，把我当成自己人，相信我，我能做到的就是听听大家的说分享，我去排解，然后把我有限的人生经验与你一起分享。就 be a better man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